著名民谣歌手马条近日推出了他的第五张专辑《邂逅美丽达》，并且举办了专辑首发和全国巡演发布活动。马条在现场激情演唱了最新歌曲《邂逅美丽达》，而著名音乐人刘欢、汪峰、老狼等人纷纷为马条送来了祝福。新专辑不同于马条以往的风格，摇滚的成分要少些，凸显纯正的民谣氛围，表达了他对音乐的执着和热爱。幻乐之城第四期上线后迅速引起了观众的讨论，节目相关话题王菲窦靖童同台也登陆了微博热搜。在前晚播出的幻乐之城中，窦靖童携手入围戛纳电影节的麦子导演献上了作品幻乐。窦靖童把自己在生活中偷偷录下的打呼声作为灵感来源，自然而然地把人生采样做成了音乐，结合中国传统民间故事猴子捞月，编织了一个迷茫虚妄与向往交织的梦境。47岁的歌手信从去年5月份小巨蛋演唱会上邀请女儿小丸子登台当神秘嘉宾后，渐渐开始和粉丝分享父女的私下互动。近日适逢爱女的18岁生日，除了抛出合照，信还感性的写下放心曲飞生日快乐，曲飞吧你真的长大了。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下班以后，明光见，明光等您到九点。明光家居，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 清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您正在收听 Raise and Mix 节奏驾到 Weekend School。 Just friends waiting to meet.

shivering, but I'll hold you tight. 4 hours now, that's how long I have known you, but you know I'm yours. But don't know where this is going.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第二个小时，我们的欧美音乐的热门单曲时间到了。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先生，声音的声。刚刚的开场歌来自于 Very Expensive featuring Axel 带给我们的 Meet Again， 然后能够听到那种非常好听且健康的男生的声音。轻快的旋律加上我们的一种聆听的时间，我觉得无论是在开车也好，还是在您休闲过程当中，都是一种非常值得听的音乐陪伴。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稍后来听歌，来自于美国的歌手 Funk LaBlanc 带给我们的 Never Be Like You。 What I would do to take away this fear of being left allegiance to the pain. Now I'm messed upAnd I'm missing you. And I'll be like you. I would give anything to change this fickle-minded heart that loves fake shiny things. Now I'm messed up and I'm missing you. And I'll be like you. Cool. 那首歌叫做 Never Be Like You， 永远不要像我这样，因为像我这样的话就会可能会太累，因为我们会每天为朋友们去筛选一些你可能会喜爱的欧美热门单曲啊。 OK， 继续来听下面的歌曲，是一首来自于抖音当中的非常火爆的单曲，来跟我们的节奏一起感受一下潮流的最前线吧。 Empty House 来自于 LU2VYK featuring Jax。 You're listening to Razor Mix, 节奏驾到。 特别适合啊，让我们去拍一点小视频的感觉，用这样的一首歌的陪伴，我相信朋友们都可以来拍出这种百万加千万加的小视频。无论在抖音还是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可以来去用这样的一种短视频的方式去分享一下你当时的一些小心情啊。那用图像记录一下自己的生活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用音乐去享受生活还得要关注一下节奏驾到才是呢。来关注美国的女歌手 Rosie Darling featuring Sistak 带给我们的 LA， 在很多地方可以听到他们的优秀作品，那今天也不能错过。下面的一首歌呢是来自于 Emoji 带给我们的作品了，和很多乐队一样， Emoji 他们呢是由一群风格不太一样的室友们组成的，从 J-Rock 到英伦风格到 Hard Rock 都会有，然而呢最后他们还是玩起了这个后摇和独立摇滚乐队啊。那么来听他们的歌曲 Spin It The Fidget Song， 一起来关注，这里是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 3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驴妈妈暑期大放假特惠来袭，门票特价5折抢，漂流景区拼团出游享5折，三亚、厦门、张家界热门目的地每人立减100元，领券还享1000元优惠。 A sound you will recognize A feeling you will never forget. 英美榜单，世界流行，致敬年代，且听今天 90s, 80s and today's hits. 您正在收听 Raise Mix 节奏驾到 The best choice. Better days.Hadley 是加拿大的一个四人摇滚乐团，主唱 Jacob Hogarth 在曾经在2004年呢也获得过这个真人秀哈 Canadian Idol 第二季的第三名。那此后呢，他们也经历过各种各样的一些困难，包括像是重组，但是一直保留着一种当时 American Idol 时期的乐团的名字 Hadley。 Cause we won't stop, honey, won't stop till the beat drop, no. When you go down low, we just left the party for the night, I say. What up, what up, babe? Roll up, roll up. I keep getting in the mood, yeah. You seem so fine with letting all this time pass by with no apologies. Cause I won't stop, honey, won't stop till I feel you move. When you go down low, we just left the party for the night, I say. What up, babe? Roll up, roll up. I keep getting in the mood, yeah. In the mood, yeah. In the mood, yeah. I keep getting in the mood, yeah. In the mood, yeah. Getting in the mood, yeah. 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小帅哥 Romeo Blanco 和 Henry Fur 带给我们的一首歌曲啊，叫做 In the Mood。 这样的一首歌怎么能够错过呢？是不是这样的一种音乐状态，这样的一种音乐节奏，这样的一种神情，我相信朋友们应该不会错过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如果你还没有听到过 Noor Naiman 他的声音的话，我觉得下面时间就应该准备好要活动一下筋骨了，准备跟着我们的节奏要跳起来才行。来听这首歌曲 Hush。 Top down, we're driving so fast. It almost feels like we're flying. No words between us, there's something beautiful in the silenceWe could be the monsters, but I need the way you're going.

日前，千村万场冬奥冰雪体育电影乡村展映系列活动在延庆拉开帷幕。从即日起到2022年底，在全市4000个基层乡村街道放映点免费放映优秀的国产体育电影，预计每年放映2万场左右。这次活动播放的影片分别是我国首部以冰球为主题的少儿运动题材电影《冰球小王子》，被誉为奥运官方电影史上最优秀的四部影片之一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官方电影《永恒之火》，还有反映我国首位奥运冠军成长经历的传记影片《徐海峰的枪》。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从2015年开始，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因为有节奏驾到，让时间流淌得不再温婉，我的声音有节奏为伴。 Mr. 长长小航，这里是节奏驾到， 相信你的选择就是你最爱的全球音乐风尚指标。 继续送出来自于格莱美音乐奖金。 2018年每周六周日正午12点到下午4点， Race Mix 节奏驾到，华丽升级，每期四小时，加满能量，加倍畅爽。 Here comes the beats。 Red sun in the morning burning as I open my eyesGive me glow, it's your eyes, love. We don't need the light and light. Hands cold, heart racing. Let me bring you back to life. When the day lets us go, I won't leave you alone. So follow, follow me, follow, follow me. Wherever I go, come on, come on. To Rhythmix 节奏驾到 Talbox Serrana 联手演绎的歌曲叫做 Rooftops Aber， 希望你能够来跟随旋律去沉浸一下自己。这里是节奏驾到，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那如果想了解我们的歌单，您可以来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长先生声音的声，回复关键字歌单，马上获得我们的音乐列表查询方式。继续来听歌咯， Victor Crown featuring Tuvok and Robin Coming Up。 最近很长一段时间呢，像这一位歌手 Dwayback， 他在欧洲方面留下了自己的一些深刻的音乐烙印，而在格莱美当中他也一直是提名的歌手，在欧洲呢各个榜单里面他也会是名列前茅。而今天我们听到这一首歌曲是给他自己鼓劲儿了， Coming Up。 继续来听歌，来自于法国西北部地区凯尔特的布雷塔尼 Cecily Gabella 带给我们的 Waterfalls。 To raise an eggs， 节奏驾到。 提到了布列塔尼呢，曾经也是我去过的一个地方，它真的跟法国其他地方完全不一样。从1888年呢就开始有它自己的一种民族的音乐形式，而这样的一位 Cecily Gabella， 他呢就是在儿童时代就开始学了这个竖琴，凯尔特竖琴啊，而且也是跟随父母一起游遍了布列塔尼。有机会的话，你也可以跟我们来一起感受一下法国的西部布列塔尼大区。继续来听歌，来自于波特兰的乐队 Port GoldenMan 带给我们的 So Young。 the Midas touch. A champion wearing golden gloves. Got you punch drunk, seeing stars. Little birdie singing. But you fall so hard. I need to make amends, but I'm done going undercover. I just wanna find a friend. I don't need another lover. One day the world may end, but there's still plenty to discover. Till then I'll just pretend. I don't need another lover. Light, burning bright, heaven hope till the day the sun. Love's my battle cry. Say I don't want how I see so strong. I'll fight all my life. I'm on earth. I can't go on. When I can't go on. We're gonna live for it. 下面是我们今天第二小时最后的一首热门单曲，来自于荷兰的 DJ Sam Feldit 带给我们的 Be My Lover featuring Alex Suits。 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Be my lover, wanna be my lover.

近日，下载使用量过200亿的表情包《长草岩团子》首本漫画书《长草岩团子：这只梦想是毛茸茸的》正式发行。这本漫画书以一个长达7天的梦想巡游为主线，对应着人类世界的1周7日。长草岩团子在寻梦的过程中走过了4季，趟过了7天的时间河流，到达了梦想的终点站。这也是作者腿利斯的特别设定，代表的是每个人不断努力奋斗的1周7天。彭华所著《燕国800年》近日出版，这本书运用二重证据法，论述了燕国800多年的历史文化，全方位地揭示了燕国历史文化的内涵。世界简史从非洲到月球由上海三联出版社出版，作者不惜内试图概述从第一批人类离开非洲到全球定居以来的历史，把人类历史的不同部分汇集成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叙述，以呈现人类在地球上的生产生活演变、技术和技能的变革对人类的影响、宗教文化对人类文明的塑造以及地理自然环境对文明兴衰的影响等等。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下午3点继续节奏驾到，4点战马能量音乐，5点974 Live Show， 晚7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azor Mi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继续来听好音乐，来自于 iCandy 他们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内容 Chill House 这样的一种音乐风格，的的确确刚刚在上面一个时段里边已经吸引到了我们的情怀满满的耳朵，那下面时间让我们的耳朵就应该更加去满足一把了， iCandy 让我们的耳朵去度假一下吧。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继续来听他们的音乐 Say to Air 以及 Feels Like Home， 像家一样的味道，来自于 Uzbek。

Know what I see. Dead man walking. Let's just peel away. Peel away. Peel away. Turn in this ocean notions. I'm gonna warm your heart. I'll realize not your fault. How did it even start? I hope.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Yeah. 幸运而且又非常的火辣，他们的音乐火辣的原因呢，是因为他们的音乐当中本身就自带着一种温度，而这样的一种温度往往能够就去烧透了我们心中的一种比较 down 的情绪，比较糟糕的情绪，糟情绪没有了，自然心情就好了。所以说 Chill House 音乐通过 iCandy 他们进行的全新混音，就是感觉到不太一样。那不知道你是否可以通过音乐感受到来自于 iCandy 他们的热情。那其实呢，各种各样大量的时髦的乐团，他们的作品也都是能够被混音之后生发出来第二种的更高层次的一种激情跟热情，而不像是某一些这个文化里面存在的比较粗俗的音乐，或者是充斥着一些粗俗的歌曲。那么 iCandy 他们绝对不会这样，这也是让我们会发现其实舞曲电音当中也有正能量。一起来听下面的作品吧， Shine on me， 以及来自于他们的 A different story， Tell me why， 以及 I got the music。 Talking, never know what I see. Dead man walking, let's just peel away. Peel away, peel away. Stuck in this ocean, ocean. I'm gonna warm your heart. I'll realize. How did it even start? Thank you.

这里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其实呢，我们听到了很多的电子音乐的舞曲混音，那其中都会被各种各样的情绪所感染。来自于 iCandy 他们的作品就是给你这样的一种感觉。您正在收听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关键字歌单了解我们的音乐列表查询方式。当然可以通过微博找到主持人常小航，关注我更多的相关动向。我们一会儿见。

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昨天揭晓，各评奖委员会对经过公示的提名作品进行了认真的评审和投票表决，最终产生了七个奖项的共35部获奖作品。北京作家史一峰、宁肯、刘大仙、白夜分别以《世间已无陈金芳》、《北京成语年》、《必须保卫历史》、《文坛新观察》获奖。史一峰的《世间已无陈金芳》、阿来的《蘑菇圈》、尹学云的《李海叔叔》、小白的《封锁》、萧江红的《挪面》获得中篇小说奖。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azor Mi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今天我们最后一个时段的节奏驾到节目当中了，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您正在收听，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那今天我们作品来自于 I Candy 他们的内容 I Got the Music， 刚刚是来自于 Peter and Randy 他们的合作混音，而下面时间让我们继续关注另外的一些混音作品 Chicago 来自于 Patty Griffiths featuring Kevin Fisher。想要查询歌单吗？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常先生，然后回复关键字歌单两个字，获得我们的音乐列表查询方式。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in my life. 很荣幸我可以跟您分享来自于 iCandy 他们的音乐，但是如果您不听音乐的话呢，你是无法感受到 iCandy 他们的热情的，因为他们在 mix 里边有大量的时髦流行音乐元素，包括他们相关的作品也都是能够让我们产生一种对于音乐的热爱的必然性，甚至很多的漫画动画片他们都会用这样的一种音乐作为他们的背景音乐，所以呢 iCandy 他们会把他们的唱片封面也都漫画化，因此呢能够拉近我们年轻人们跟音乐的一种距离，能够更加让舞曲融入到我们年轻人们的心目当中去，当然同时可以让我们整个把世界各地的文化通过一幅画展现出来，这样的也是一种没有国界的音乐的传播方式。再次感谢我们各位朋友们能够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感受了一把 iCandy 他们的混音大制作，最后的音乐来自于 Reckless Adore 带给我们的 EDX， 也希望您能够喜欢。 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钟到4点钟重播的《节奏驾到》。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 Mr. 长长小航，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也希望您稍后继续关注能量音乐。